什么好预兆，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哒哒哒哒哒哒哒，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好预兆，太阳公公出来了，他对我呀笑呀笑，我爱你你知不知道，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这是今天的 早晨七点的 CBD，大北窑公交总站迎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上班族，地铁国贸站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汇聚了千万人梦想的北京国贸进入加速第二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老公，这是什么车？好帅啊！ 国民豪车众泰 T600 啊，颜值高，性价比更高。 众泰汽车 T600 Z700，购车大放价，999听友更有专属优惠，折后再降1000元，活动截止到3月31日，赶快行动吧！详询五方桥奥宝仕达 4S 店，010-6736-2558，6736-2558。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2012年，北京市呢将保育费、园所代办费、托儿补助费调整规范为保育教育费、住宿费。同时规定呢，从2012年秋季开学起，新入园的幼儿将按照规范后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收费，在幼儿园的儿童呢仍按照原来的收费规定执行。大家早安，我是主播 Nicole， 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全分享。上门前呢说的是150块，结果修完之后却要了我1900块，还说如果我不给就不让我出门。日前家住北京的小范家马桶被堵，他从网上呢是联系了一家公司维修人员呢，操作之后以疏通剂每升200元为由，要求他支付1900元。因夜深又独居，小范呢出于安全考虑只得支付。事后呢小范是报警，通过调查发现呢不少网友都有过疏通马桶遭遇天价收费的经历。据美国财经网站的报道称呢，黄金期货价格日前是收盘大跌，连续第八个交易日走低，原因是欧洲央行呢对于通缩风险的忧虑情绪减弱。与此同时呢，投资者正在等待美联储在本周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预计呢该行将在此次会议上加息。这一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阿里巴巴。据彭博报道呢，随着海外投资的加大，阿里巴巴正在接洽银行，寻求获得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美元银团的贷款。知情人士表示呢，这家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希望呢贷款约50亿美元，期限为5年，用于再融资和一般公司用途。阿里巴巴希望支付大约95个基点的息差。根据彭博汇编的数据，这将是中资科技公司为该期限贷款支付的最低息差。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先告一段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音乐时段。这个早晨呢，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呢是首老歌，来自于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

想到留学充电呢，就觉得很有压力，很怕自己学不好，也很怕浪费父母的钱，所以呢就错失这样的一个机会。如果老天爷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一定说我会去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就是扒一扒明星留学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到留学呢，最近很多朋友一定也已经关注到了明星留学这个话题，比如胡歌啊，谢娜呢日前就是宣布了他拿全额奖学金即将去往意大利留学。当然呢，我们也是想到前段时间或许现在已经抵达了美国的胡歌了，也是出国深造啊，不得不让我们感叹一下，现在明星之间或许也是掀起了一股出国热也说不定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具体的聊一聊这明星出国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听到一首歌，稍事休息一下，听到这首来自于周迅的《看海》，希望这首歌呢能够给你带来今天一天的好心情。 现在路边的椰树叶，它有一整天的时间，扬起海风吹红的脸，悄悄飞去了东南。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 不住可逃，你的心不在，你总是想跑。 OK OK， 甚至快爱工资高 OK， 想要 换好工作，要更多 好工作，好前程无忧。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各位好，您现在选择收听到的是 FM99.9 路况播报，我是孟阳，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京港澳高速西向东，从杜家坎桥到卢沟桥路有3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2公里。京通快速路东向西，从东五环路到四惠枢纽东路有大概3.6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8公里。京开高速南向北，从京开路到蔡胡营南路有2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4公里。京藏高速北向南，从科惠路到金明团结湖有1.5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5公里。好的，这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供您参考。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同时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一，现金尾号为4和9。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运营。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其实啊，出国深造我觉得也不是明星的专利啦，我身边很多的朋友也纷纷有这样的机会去国外学习一下，开阔一些眼界，总的来说还是好的。之前呢，就有不少的明星都曾经出国深造过，比如胡歌的好朋友林依晨，在筹备出国期间呢，还被拍到素颜进考场考雅思呢。明星呢，在面对学校的时候，当然也是非常正儿八经的申请的。当然，最后一直是学霸的林依晨也是拿到了伦敦的中央演讲和戏剧学院的 offer。在此呢，也是要为我们的林依晨大大的鼓掌，绝对是学霸一枚，见证完毕。说到了学霸林依晨，当然他还有更多的出国的一些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那么接下来还是听歌，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扒一扒明星留学的那些事儿。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梁咏琪的《中意他》。 半夜三更还在讲电话，你没有勇气说出那句话。相信未来你已有计划，左等右等只差一个说法。 说呀，本来演完了我可能不会爱你的林依晨呢，转型成功，事业当然也是处于上升期了。他居然是前往了英国留学进修表演，还经常晒出自己的留学生活，也有不少出去玩的时候，但更多的呢也是像普通留学生一样有非常繁重的课业压力。其实我觉得很多生活中的普通人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决定留学，除了金钱之外啊，学习压力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点吧。我觉得林依晨很大的一个特点，她是不同于其他明星的镀金或者是旅游心态，林依晨绝对是正儿八经的放下了她手头所有的工作，享受自己的留学生涯，比如说准备毕设论文，最后还热情的晒出和朋友们的毕业典礼。林依晨的留学生活我觉得既丰富多彩又普通的让人有点吃惊呢。聊了这么多凌晨之后，接下来还是转换一下心情，毕竟我们是一档正宗的音乐类的节目。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郑中基的《三生有幸》。歌曲之后，我们继续聊一聊明星留学的那些事儿。 曾害怕跌到谷底里，回永不翻身，曾被当作笑话取笑，你却很关心，当天很天真，

明星留学呢，我们刚才聊到了林依晨是非常洒脱型的啊，就是放弃了手头所有的工作，完完全全的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的留学生来对待。当然呢，还有一些明星，也许是更多的这类的明星，他是不舍得丢弃一年多的工作的，所以他们出国呢并不像林依晨那样拿个硕士学位，而更多的呢是短暂的进修。比如饰演关谷的王传君，你还记得吗？他曾经呢就到纽约大学的艺术系短暂进修过一段时间的表演。同样短暂期的还有我们的娜姐了。其实娜姐这一次啊，她也不是第一次出国进修了，她曾经呢也去美国的波士顿大学拿了语言课程的结业证，主要进修的还是英语呢。希望这次娜姐进修完了之后回来，我们能看到她的表演脱口秀还有她的英语能够有一个显著的提高吧。好了，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继续送上来自于谢娜的菠萝菠萝蜜，感受一下曾经的娜姐是多么的朝气蓬勃呀。 心水面的那弯曲，学会倾听姑娘，不要改变形象，她最爱你那粗犷的男人模样。当我到灯笼时还没有关闭的山洞去，在你不知恩时时空穿梭途中，提醒你五百年前的那段姻缘。 不是神经病，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你才是神经病， 你是神经病， 神经病。 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呗。

越强壮，曾去的地方再次见我，我带着伤也带着希望，回归承诺。 国庆休热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应该还是汤唯，之前呢就曾经流传过一篇汤唯自述在英国卖艺的文章，虽然后来呢被经纪人驳斥这是假的，但是汤唯在英国确实人家把英语练得那叫一个溜啊。其实说起来呢，大部分明星出国深造只是短暂的培养语言或者是表演，像林依晨那样真的拿到硕士学位的，我觉得真的是凤毛麟角了。所以留学呢也完全没有必要被神化，留学其实和国内深造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区别啦，你们觉得呢？好了，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送上来自于纵贯线的归来，我们也希望呢更多出国留学的明星们还有普通人们都可以拿到自己满意的答卷，风风光光的归来。这个时段呢节目就稍事告一段落，接下来的一个时段呢我们还是继续盘点一下明星留学的那一些事儿，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喽。 半清澈，再见面咽下半柔和， 只要思念不该喝，青春就不褪色。 就要分别又怎样，总有旋律在回响，泪水

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房东的随意涨价随意赶人，安全感很低。日前的央视的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联合链家的研究院做了一项全国居住调查，显示我国租赁城市的需求呢是快速崛起，租赁正在成为一种城市的居住方式，但租客遭遇的困扰影响了租住的幸福感，未来专业化运营呢将大大提升租赁品质。接下来呢，我们是继续这个时段的资讯全分享。据美国财经网站报道称呢，原油的期货价格呢日前是大幅下跌约5%，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最低收盘价。原因是呢，政府数据显示美国上周原油库存大幅增加，从而推动库存总量再度创下了历史新高。市卫生计生委日前呢是发布了北京市公共场所医疗急救设施设备及药品配置指导目录，其中呢规定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将统一配置除颠仪等医疗急救的设施设备及药品。指导名录呢包括了三类，即普通公众呢即可使用的基础性急救设施设备和药品，医疗专业人员方可使用的专业性急救的设施设备和药品，选配的急救设施设备和药品。目录明确呢，基础性和专业性急救的设施设备和药品呢为B选项，原则上不可删减，但可以同类替代。这个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大国工匠。长期以来呢，中国的高级技工缺口很大，日本整个产业工人队伍当中呢，高级技工占比40%，德国则达到50%，而中国呢这一比例仅为5%。政治两会不少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也是呼吁，当务之急呢要为大国培养更多的工匠。好了，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调整一下心情，进入第二个音乐时段。我们首先听到的这一首歌呢非常的热情热血，来自于 Beyond 的真的爱你。 带着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的翼武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多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怎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尼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自在游。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一起聊了一下明星出国进修的那些事儿，应该是这么说。但是我觉得好多明星没出国，人家进修的也不错呀。比如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位，就是我们的赵导赵薇。赵薇成名之后呢，她是依旧考取了北电导演系的硕士，一度呢还曾被媒体拍到备考时，那是一个不修边幅啊。不过赵薇的硕士之路呢，其实读的也挺坎坷的。2006年考上了北电的研究生，但一直没有交上毕业作品，而延期毕业了。2012年呢，他也是终于宣布自己毕业了。上交的毕业作品呢是3个小时粗剪版的《致青春》。结果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这部电影最后卖了7亿的票房啊！不少人戏称大概是史上最贵的毕业硕了吧。聊了赵导这么久，此刻怎么能少了赵导的歌呢？送上赵薇的这首《我和上官燕》，来让我们放松一下心情。 面对这个世界是甜美的冒险，藏匿的小心愿能否一一实现，仰起头看着天，两张无知的脸，空气里的雾片，声音里的夏夜，想起来不远，一九九八年，6号楼九单元现在早已拆迁，我和上官燕曾分租2个房间，我们不常见面，我很忙，她很闲，那些艰难岁月，梦想好难实现，我们分享过同一碗泡面，一眨眼，1999年。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私家车99.9路况播报。 各位好，这里是 FM 99.9路况播报，我是孟阳，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京港澳高速西向东，从独沽新桥到城内街有2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5公里。机场第二高速东向西方向，从机场第二高速辅路到姚家园路有1.5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0公里。京藏高速南向北，从银泉路到北五环路有1.5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2公里。京沪高速南向北，从旅游大街到分钟寺桥有1.4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2公里。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快速路以及环线，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从京藏高速到安德路有2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0公里。蔡胡营南路南向北，从京开高速到广安门南滨河路有2公里拥堵，时速低于8公里。好的，这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供您参考。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同时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一，信息尾号为4和9。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运营，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珍惜，偶尔一。 不要再挑剔，要爱就要欢喜。 不出国也能进修的典型，还有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吕秀才于恩泰，他也是一直没有停止自己学习的步伐。2009年呢，人家还获得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导演艺术研究博士学位，真是让人不禁的想到，秀才一直就是说知识就是力量呀。学无止境，当然呢，连我们熟悉的金庸老师也在2009年的时候以85岁的高龄注册了北大的博士学位，继续攻读。说到这儿，我真是浑身冒冷汗啊！我觉得我好愧对我的青春，愧对我的时光，赶紧想办法进修吧。我觉得此刻听节目的你也可以找一个时间为自己充充电了。 先站了好久，不知道要往哪走，还不想回家的我，再多人陪只会更寂寞。许多话题关于我，就连我也有听过，我的快乐要被认可，委屈却没诉说，也把信仰从半剥落，拿掉防卫剩下什么？为什么脆弱时候想你更多？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有想过我？像普通交朋友，还是你心疼我？好多好多的话想对你说，存着一颗心没着落，要怎么复合？舍不得又无可奈何。如果你也听说，会不会相信我？心没着落，要怎么？

有人总在应该保持沉默的时候发出不该有的声音。 哎，前面的车怎么搞的？动都不动啊！ 有人却在应该发出声音的时候选择了沉默。 哎呀，这位老大爷摔倒了，快呀，谁来跟我一起扶一下？谁来呀？ 我来。 在这个简单的声音里，有着时代的责任和希望。你听到了吗？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清晨是一束划破天际的曙光。清晨是一份温暖心灵的激荡，清晨还是对一整天律动生活的守望。 FM 九九九，在清晨开启你一整天的品质回响。 私家车99.9路况播报。 欢迎回来 FM 99.9路况播报，我是孟阳，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西直门桥北向南，从德胜门西大街到中大安胡同有 0.9 公里拥堵，时速低于5公里。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从西土城路到二环方向有2公里拥堵，时速低于5公里。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从京藏高速到安德路有2公里拥堵，时速低于7公里。北五环路西向东，从北五环中路辅路到来广营西路有近3公里拥堵，时速低于7公里。西四环中路南向北，从月各庄桥到复兴路有3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0公里。再来关注一下杏石口路西向东，从西平庄路到汉河路有1.1公里拥堵，时速低于5公里。杏西路北向南，临近中关村北大街有大概0.6公里拥堵，时速低于5公里。好的，这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供您参考。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同时提醒大家，今天是3月13日，星期一，现行尾号为4和9。今天的温度-3度到8度，晴，北风4到5级。好的，继续回到 Nico 为你带来的音乐自在游。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资讯， 最时尚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此刻你收听到的是《人物志》，我是主播李口。 2017年，五月天呢又踏上了漫漫的征程，开始他们的巡回演唱会了。五月天就是这么一支为大地而生的摇滚乐队。五月天在华语乐坛也算是一个奇迹的存在，或者可以说，他们还是一张摇滚的导向标。喜欢他们的往左，不喜欢他们的往右，往左往右，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人生。那么一直在摇滚和伪摇滚之间被争论的五月天，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乐队呢？和前辈 Beyond 一样，五月天呢同样是一支不被北京的摇滚圈认可的摇滚乐队。每位乐手呢也可以试一下，说自己呢是听五月天的歌长大的，那么他能找到一个贝斯手的活儿也算是积德了吧。老炮自有老炮的道理，在老炮眼里，作为那个时代摇滚的过来人，摇滚乐的入门门槛就是一个字儿：穷。 就像丐帮不能找有钱人入会，甚至坐上 VIP 的交易一样。因为摇滚乐要抗争啊，因为摇滚乐要叛逆啊，也因为摇滚乐就是见谁咱都看谁不顺眼。你一个日子过得美美的，天天大鱼大肉的，你还反抗什么？你还叛逆什么？直接差评，摇滚圈不适合你。而五月天呢，恰恰是一支来自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小资乐队，虽然成员尤其是那位主唱的造型一直比较杀马特，但是他们却有着至少小康的家境，没有过需要为生存担忧的苦日子，属于典型的温室里面成长的孩子。但在北京呢，至少现在可以称得上老炮的那一辈摇滚工作者，没住过地下室，没被查过身份证，没吃过几个月的方便面，那就不配玩摇滚了。其实呢，对于国内的摇滚歌迷来说，几乎没有人会承认五月天是一支摇滚乐队，哪怕你语重心长地跟他们说，你看石头怪兽弹的不是吉他吗？玛莎弹的不是贝斯吗？冠佑打的不是鼓吗？摇滚三大件咱都齐了，这不是摇滚乐团是什么呢？而你迎来的回答很有可能是，五月天不是摇滚乐队，而是一支校园的电声乐队，因为不是所有的电声乐器组成的乐队都叫摇滚乐队。怪只怪呀，中国的摇滚音乐教育太学院化了。其实在我的心里，五月天的意义更多在于导向意义，他们热血，他们青春，他们有着心灵鸡汤效应的歌词，确实能够在很多年轻人敏感寂寞无助的时候可以伸出援手，并且成为这些人的宣泄出口。在更多的人眼里，摇滚只不过是简单的发声，它不需要涵盖历史、政治、哲学、心理学，甚至生理卫生课，有的时候它真的就是一种慰藉而已。 在北安错归乡里，爱人我搁在小湾啊，船桥已经早就无得听，讲这多其实拢总拢无搞错啊，行到淡水海岸，两个人的爱情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到这冻定，你也免爱我。我甲你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别搁伤心，别搁我这爱你，你无爱我。 心聆听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风这大，你也真正拢无心肝啊，船桥你若无袂含我搬，这部电影，咱就行到这位船渡煞。行到淡水海岸，两个人的爱情已经无人看，已经无人听啊！我甲你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到这冻定，你也免爱我。我甲你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别搁伤心，别搁我这爱你，你无爱我。 中后路高架，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卖搁伤心，卖搁我只爱你，你不爱我，我甲你中后路高架，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到这冻定。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莫搁伤心，莫搁我只爱你，你无爱我。 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

瘦弱的肩膀，夜空的北斗也没有让他找到迷途的方向。阳光里他在院子中央晾晒着衣裳，在四季的风中他散着头发安慰着时光。南方姑娘，你是否爱上了北方？南方姑娘，你说今天你就要回到你的家乡。 大家早安，我是妮蔻。其实我呀，从没想过要变得多强大，我只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那种姑娘，不管经历多少不平，有过多少伤痛，都舒展着眉头过日子，内心丰盛安宁，性格澄澈豁达，偶尔矫情的却也不造作，毒舌却不尖酸刻薄，也不怨天尤人，也不苦大深仇，对每一个人都真诚，对每一件事情都热忱，并且呢，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 找到自己，叫 笑。